那今天我们要讲完那个小马达平的过程。我们知道小马达里巴什纳是一个过程，小马达的目标。是如三昧，在三昧修定，三昧，三藏经是说明为经律，还是 Dhyana，在。其实梵文、巴利文 dia 叫做相思维。不过，我们平常想，dia 想就是用语言思维。不过 dia 呢不是用语言思维，dia 呢是直接。通达我们的所缘，不用语言。所以，雅那是一个过程，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渐渐，语言就不见。不过，不是说我们的心没有思维所缘，我们的心继续思维所缘。不过不需要语言，它直接能够熊，能够合起来跟心的想，心神，因为它有想，如果它没有想，这个想下面没有心。梵文、你巴利文这个想叫 nimitta，因为心有想有 nimitta，所以心出来。汉语很有意思，如果你在想下面，加心，那。就变成什么？变成趋向，对不对？向的意思，如果心在下面，就是趋向，因为你趋向，所以出现心的过程，心就有入、有出、有出。来了解为师，这个道理是非常重要。那如果我们改变想，去别的想，那就心里也有另外一个入、住、处，先。就是这个道理。那，静虑还是嗲呢？是什么意思？嗲呢，在嗲那里面，心保护同样的想，同样的 nimitta，nimitta 不改变，所以，心的。借口那些心说也不改变，因为心说不改变，心不改变，那心有力量。如果你们参考《阿含经》，那个 Jhana Samyutta，Dhyana 在《阿含经》是说明，学佛法就是，从此岸去到彼岸，此岸就是轮回的苦，彼岸就轮回的苦就没有了。这是佛教的修行的目标，不管我们怎么解释，有声闻的道理，有菩萨的道理，有度劫的道理，所有的成就之，他们都要经过这个过程，从此岸到彼岸，彼岸再安全。我们这个轮回不安全，所以心一直在变化中，一直在变化中。那没有修心的话，那这个变化中，我们不觉得是苦。要修定，才能够了解这个变化，是苦，这是三昧的重要。以前是强调三昧，其实所有的印度跟一切有关系的学派还是哲学。他们的目标都是三昧，得到三昧就是解脱。那三昧的意思也就是 dhyana，中文翻译成定律。在定律，你还是。思维所缘，不过你的心跟所缘能够融化，所以你不需要语言来思维所缘，不需要语言来推察所缘。那如果经历的所缘越来越微细，结果我们有说明这个道理，受也变成越来越微细，受变成越来越微细，心变成越来越微细，重复，心变成微细，受变成微细，所缘变成微细，这是互相的关系。修，4年初，我们就可以通达这个道理，所以4年初是从色法就是所缘，受就是令那所缘，令那所缘才能够分别所缘，就是新年初能够分别所缘，依照受，那所有的其他的心说，从相开始。再会有功能，那这样我们就能够分别所缘。谁分别所缘？是分别所缘，心分别所缘，意分别所缘。平常在阿毗达摩，他们是动一次；在唯识的德树，他们不是动一次。虽然只有一个心，他们有完全不同样的功能，一定要了解他们的不同样的功能，这是唯识的德树。这个道理，如果你们参考南传的阿毗达摩已经有，不过他们还是不分别。因为心是只有一个心，阿赖耶， 为师的道理，其实也是讲同样的道理，只是解释完全不一样。为什么完全不一样？因为依照阿赖耶的道理，除了心以外，没有真的所缘，所有的所缘一定要出现在心里面。所以心的功能就是，南传阿毗达摩又有这个定理，其诺帝的心，它是集合所有的法在一起。靠这个就一就是一根 manas，就它可以适量，不过它是适量什么？它是适量那个阿赖耶，因为所有的法出现在阿赖耶里面，出现在心里面，那依照这个一根，那色就可以分别。那我们的世界就是这样，从唯识的角度来看，了解这一个道理，我们才能够了解很清楚为什么一切是毗卢遮，那个萨玛达的所缘。无分别影响，Vipassana 的所缘有分别影响。如果我们没有动大，如是动大，我们的世间的经验，那我们都是在影响，在影响里面，看不到我。因为影像是概念来的，所以叫做影像。那现在来能够修观，为是有同样的道理。南传佛教有同样的道理，需要经历。如果没有经历，你不能够修观。所以观也是三昧，萨玛达也是三昧，一定要了解。修行依照一切是谛论来了解一切是谛论，就是保护经律。只是修行，保护经律，这样你能够随便转，依照情况从。有分别的影响到无分别的影响，无分别的影响到有分别的影响。你在什么情况下能够严苛的说这样做？因为你的心有力量，你是在经历。刚才我有提到那个刹那杂阿含经，佛是说明。从色安到彼岸，如果色安是这个刚刚和的安，你要得到别的刚刚和的安，彼刚刚和的安，你特别如果你是在东印度，那个刚刚变成越来越观，那你要 真的变成游泳专家。那从《阿含经》，如果参考《阿含经》，佛每次是先说明怎么变成Diana，专家，把我追上世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层顶，很多《阿含经》也有无世界层顶，一定要把握，在。能够游泳，那你能够游泳，才能够得到彼岸。彼岸，如果你能够游泳，就变成比较容易得到，比较近。如果你不能够游泳的那个，彼岸就很远，你很难了解怎么得到那边，因为你的心没有力量，这个力量就是精力。那，南传佛教已经常告即时论是。南传佛教、藏高、清净道论等等，是强调你要入定来能够修观，入定去观。北传佛教从即时论开始，一切是谛论，也有同样的道理。你是在刹那修观。在刹那在修观，不是出刹那修观，在刹那修观，一切是谛论是说明非常清楚。来了解一切是谛论的资料，我们可以未来选择一个所缘常修的所缘来说明这个知观的过程，多半学佛法。学十念处，如十念处的所缘就是阿那巴那，我们可以用阿那巴那来说明怎么配合，知跟观，用阿那巴那得到彼岸。阿那巴那就是来依照阿那巴那经，就是来得到彼岸。依照阿含经，你得到彼岸。还是继续修阿那巴，在《阿含经》又已经说明，佛他要，因为讲可能讲太多话，他要自己休息休息，就是入定，所以他去他的。相识还是甘达古相识，中文翻译。那边他就不会有外面的客问候他，问他问题。那阿难达保护他。那阿难达问他，如果有居士来，我告诉他们你是在自修，我要告诉他们问你是修什么。我要告诉他们你是修什么。佛告诉他我是修阿那巴那。阿那巴经也是说明，不管你是凡夫，你是第一国、第二国、第三国、第四国，那修阿那巴那。为什么？因为结。佛教有道理，即时论有，清净道论有，所有的论都有。来，能够解脱，你要了解全部，通达全部，利益全部，放下全部，这是很重要的道理。了解全部就是 了解知相，洞达全部，就是洞达空相。这样你才能够利益，你能够利益，你才能够放下，你能够放下，就解脱了。所有的佛教都有这个道理。只是说明有一样不一样。那现在我们是讲经理，我们是讲，经理的用功在，无分别影响的努力，这个无分别影响的努力是条件来入经理，你保护经理才能够修观。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，所以大修行人都是在保护精力，保护精力就是保护寂静，保护静安。我们有些在用那个就心住的道理，在什么情况下静安变成真的明显，就是寂静。第六阶段，第六阶段我们也有说明为什么寂静，因为烦恼的干扰几乎不见，几乎不见，不过还不是完全没有，几乎不见。所以如果你在那个阶段能够专注心，磨练心， 你可以学如一境心，那你多多修一境心，你可以把握三昧。那这个寂静就是静安，在静安的情况下，你能够配合那个无分别影响，你可以依照你的意思，你可以再用有分别影响来入观的过程。清净道路南传佛教有那个Upachara Samadhi 精分，我向他们翻译精分常修。南传佛教是用这个道理，在精分常修，精分常，你可以转修观。如果你的心没有那个精分常的力量，那你没有办法修观，观也是经理，一定要了解。严苛的说，如果没有经理，那不会修观，可以中备观。接生已经是讲很清楚。如果你没有经理，你可以中备什么大的境界。顺什么大的境界，如果你没有经历，你可以顺 Vipassana 的境界，不过没有办法修真的修，真的修就是调心完全清净。那 所以，了解一切是理论修行的过程，不管是声闻道还是菩萨道，一定要了解这个经理的重要性，它是修行的过程的关键，只是声闻跟菩萨用这个经历，他们的经历的用法会不一样，不过道理还是一样。所以我们要学，如果是修菩萨道，在经历上还要加一些道理，这样才变成菩萨经历，变成菩萨波罗蜜。我们要看菩萨波罗蜜，经历波罗蜜跟其他的波罗蜜其实是不能够分开的，好像修行有进步，结学、定学、回学、入化变成一体，波罗蜜学就是讲同样的道理，结学就是不是波罗蜜，揭波罗蜜，人波罗蜜，他一定要跟经历波罗蜜配合，跟会波罗蜜配合，才能够他们变成一体，才能够入菩萨地，修不生。不生法忍，这是菩萨修行的目标。所以，我们渐渐了解那些道理。现在，我们要讲怎么从寂静到注意寂静，跟到专注。一去，那在这个寂静的境界，已经心几乎不动，所以印象会，因为心几乎不动，所以你的心变成很敏感。因为你的心变成更敏感，敏感管你什么？敏感管你五感。平常如果我们没有得到这个心安的境界，虽然有五感，我们看不到很清楚，看很粗鲁的五感，看不到微细的倾向。所以依照一切是底轮无改，就是伽马强的那个欲改，巴迪卡就是真改，就是提那米达就是那个。听能没得怎么分呢？水，昏沉，昏沉，OK，昏沉，然后调剂后悔，就意，意惑的意。那来让我们了解也，处理无该的过程，不是我们能够马上处理，是一个很 很危险的过程，出的无该，每个人能够看到，到注意危险的无该，就是心有危险的动，在寂静的境界，心还是有微细的动，不过平常如果我们没有多读书上，没有我们看不到。那来了解怎么处理无该如一精进三昧。那一切是理论，是用什么道理？所有的无该，其实是代表心的倾向，沉还是挑？沉还是挑？所以修行的过程，不管是知还是观，一切是理论，也是说明靠。要修三种相，我们已经有提到，如果心嗔，那要记它，如果心调剂，那要知它，所以。吉祥、吉祥，如果心平等，那要知道怎么舍它，这样才能够得到经历。其实清净道论是讲完全同样的道理，只是用别的语言，所以那个一切是理论，很有意思。比较跟清净道论，清净道论是说明这个过程。你如果你有乐，喜乐，你的境界，先他们是讲关于呼吸，你的呼吸变成跟微吸，你。有吸，你这个吸了有相吸，你的呼吸变成很微吸。如果你能够放下这个微吸的思维、呼吸的微吸的心，有快乐的心，那你才能够深入定的境界。所以。你能够培养这个思想，思想是经历的条件。沙玛达尼米达，有的地母有思想，有的没有思想，这个不是现在重要。不过一定要有沙玛达尼米达，沙玛达想才能够入经历，不管。我们是修什么方便？一定要有什么的想。那什么的想在什么情况下变成明显？因为心能够用平等的努力，平等的努力，平等的努力在用。那个，知相跟具相，现在境界已经很危险，所以，这个用了具相跟知相也变成特别危险。如果没有这种寂静的心，那无法看得到。 那梵文这个语言是很特别，因为以前的印度人他们很研究性，所以语言很危险。宣章翻译用功不用功，这个翻译，当然可以，宣章很有智慧。不过不表达这个阿波嘎、阿那波嘎的意思。阿波嘎就是从梵文的根 bhuj 就是 one，所以阿波嘎、阿那波嘎也可以心相所愿。因为你要玩心玩所愿，才能够心想所愿。如果你没有玩心，好像钉子，你玩，所以心里要玩玩所愿，才能够心想这个所愿。这个语言非常危险，所以阿婆嘎也叫做心想，也叫做用努力让心玩所愿。运心我带心玩所愿，用过强努力还是努力不够？因为在这个情况，你的心里已经特别维系，所以你能够发现，你的心还有维系的动，维系的。全维系的条，几乎看不到。不过因为还有这个维系的条，你不能够依净心，所以不能够入第一层、第二层、第三层。如果你已经有入禅定，入禅定就是在学禅的第一步而已。入禅定以后，还是要修禅定自在，这是很长的过程。依照一切是理论，就佛菩萨他们学很多很多很多名称，很多很多名才能够。得到经历清净的境界。佛依照阿含经在菩提树下，他修行，他调他的经历清净，经历清净化。他记得过去他小孩子的时候，他做。在无量江布无量这个江布国叫什么无量无量国忘记了，我们的那个州叫江布地吧，依照那个台湾有那个红的水果叫无。无什么无花果，不是无花果。无 莲 无什 雾， 么无无论无论无论无论， 莲雾， 莲雾啊，莲雾。我们的这个世界，我们的这个州，不是美国，不过印度就是莲雾州。依照以前的人的地理，那莲雾不是无莲，哇，很好玩。好，那佛小孩子的时候，小朋友的时候，他。 但他的父亲就坐在莲雾树下，偶然因为他没有什么事情，他定心就入地禅定，在菩提树下，他记得这个经验，因为为什么入禅定非常重要？因为依照佛教，定禅定是很有力量的善念，力量的善念我们无法忘记。好像如果有成道，无法忘记，所以下个再来做轮回，那一定会记得这个几年，那个修的过程就会很快。禅定是同样的道理，如果现在我们修禅定比较快，是因为有过去的因缘。那过去的因缘有如禅定，你的心不会忘记这个经验，因为它是很有力量的眼。我们吃的时候，先有很有力量的眼要出来。如果没有力量的眼，那我们就出现依照我们的习惯，多半是依照习惯。好习惯，不好习惯，就好境界，不好的境界。如果有力量的善业还是不善业，杀罗汉、杀自己的父母等等，那就一定是依照你的有力量的善业还是不善业，因为那个经验你不会忘记，不可能。他做那么新的影响在你的心里面，那你就很多很多次你转移到这个神的影响。佛教有这个道，南传有，北传也有。那现在如果我们是在那么寂静的境界，入禅定以后还是会有上下， 还是心会动，所以那个禅定还不是清净，是有污染的禅定，好像 LA 有污染的城市。那我们的禅定一定会变成有污染的禅定，这个污染就是你不会保护三昧，你还是可以下到下面。如果你多多修，那你就习惯留在寂静，你就习惯入在寂静，你马上能够入禅定，马上能够出禅定，因为你已经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入定。保护精力，有的时候保护好，有的时候不会保护那么好。不过你已经习惯在精力入定，没有什么困难。那现在在那个寂静的情况，你还是能够发现你的心有倾向往上还是往下，有调还是沉。那在那个时候你的心那么维系，你就了解在什么情况你能够完全舍，因为你不用过量努力，也不用太少努力来保护平等的心在你的境界。那这个情况叫做追击寂静。追击寂静，你的努力，你的精进平等， 阿毗达摩是用很多比喻，好像清净道论来说明这个情况。好像印度皇帝、中国皇帝也是用阿富汗马。阿富汗马是最好的马，以前很贵很贵，就是那个专。论皇帝，他一定有这个好马。这个好马在印度马哈帕拉的也有那些故事。什么是好马？皇帝一定要有好马。这个好马，你。不需要拉伸，你也不能够完全放松身，你只这个身冰冻，那他因为他是那么好的嘛，那么敏感的嘛，他已经知道你的意思，所以他包依照你的意思，你不用做什么。不过这个马只听它的主人的话，它不会听别人的话。结果你的心继续冰冻冰冻在锁链上，花在锁链上，好像地虎。印度人特别喜欢地虎。如果你在素有，你住素有很长的时间，所有的不好的东西会出来，你收集它们，那最后在牛奶最清净的部分就是那个地虎。地虎在印度话翻叫 ghee，印度店已经可以买到。它是最亲近的友。那好像这个最亲近的友很滑，如果它变成暖，好像橄榄油一样，很滑。那你的心也。这样花在所愿完全没有上没有下，那变成专注于一句就是一境性，第八心主。那如果能够保护这个情观。那就变成三昧，等持。为什么等持？因为琉璃，琉璃才能够舍。如果不琉璃，有上下呢，不能够舍。在禅定里面，如果你能够深入，你能够舍你的境界，舍你的手，舍你的心，所以一切是底轮。如果你得到清净的那个禅定，也要 如清净法的过程，一直清净，一直清净，一直清净。如果你能够修清净的第四禅定，这个情观，一切是底轮叫相思涅槃，不是涅槃，不过是相思涅槃。我们要学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什么经历的污染。这是佛如涅槃，也就是用这个境界清净的第四禅定，这是理想的境界，修观。为什么？没有什么能够影响那个经历的清观，经历的清观就是心清净，所缘清净。跟因缘清净，所以完全平等，没有什么干扰，没有入息出息的干扰，要从开端开始，没有熏湿，入第二禅定没有熏湿。如第一禅定没有忧，如第二禅定没有苦，没有熏湿，如第三禅定没有喜，如第四禅定没有乐，没有如是出世的过程。所以这个八个他们梵文叫 Upalakshi， 就是 Upa 是下，他们调那个经历的相还没有完全清净，所以 Upa 下 Laksha 就是相。那你处理这个八种经历的污染，翻译，那你的境界是好像涅槃，不过不是涅槃，不过好像涅槃。佛在的时候，那个。很多修行人那个时候有无慧这个情况，跟无始界定，无始界定也是那么平等，只是定力比较强，不过智慧没有那么强，因为没有所缘能够分辨，这个第四禅定还有所缘能够分辨色法，而且心完全平等，所以理想的情况。那佛在的时候，很多一切是包括在里面，佛陀的两个老师，他们以为这种情况就是解脱。那佛因为他的心那么敏感，他有把握这个境界，不过他知道这不可能是解脱，因为心出这种清净的境界还是烦恼会出来，那怎么可能是解脱？不过他的老师把握这个境界到那么高的程度是不可思议，现在的人是不可思议，有500牛车， 我在大半边，他什么都听不到，什么都看不到。那以前的人，那个经历的磨练到这种程度，现在我们现在的世界很难找到，学生还有一些修很高的境界，不过这样可能找不到。那，我们有说明，如三昧的过程，这个过程还有很多很多不同样的角度，让我们了解怎么修。那下午我们就继续讲，讲完这个，我们就学怎么用那些道理在梭严山，我们所有地道的梭严，就是静心梭严跟上翘梭严，北河。什么的跟你不上，挑选深入解脱的过程，这样在我们可以了解这个解脱的过程的声闻的德殊跟菩萨的德殊，一切是比如都是说明很清楚用。很多种不同样的看法，来让我们了解这种境界多么危险、不可思议。OK，就这样。